第四十六集，伽蓝秘术繁多，沈觉早有耳闻，答应了帮他画一张四喜的像，便去厨房给夏侯炼熬药。过了一盏茶的功夫，沈觉给夏侯炼端来药，看着他把药喝完，他仿佛尝不到苦味一般，一股脑全灌了下去。他不知道在沙场里摸爬滚打了两年，夏侯炼练就出了忍痛和忍苦的好本事，方才没有喝麻沸散就失真，正常人早晕死过去了。收拾完屋里的狼藉，累得汗流浃背，沈觉觉得自己之前的澡都白洗了。夏侯炼躺在床上静静地看着他，他的神色静谧，多了从前没有的沉静与从容。两人相对无语，檐下铁马被风吹起，铃铃作响。沈觉看着跃动的烛火，突然发问： 夏侯炼，你不怕死吗？ 夏侯炼呆了呆，道： 怕呀，我怕得要死。每次刺杀都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嗝屁了。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救我？你背上的伤。 几鞭子而已，要不了我的命。 夏侯炼无所谓的笑了笑道： 那少爷为什么要救我呢？你大可以不管我，或者把我交给金无畏。 沈觉玲珑心思，自然猜出夏侯炼后背上的伤是因他而有，别过脸道： 你救我一命，我自然也要救你一命。 夏侯炼望着屋顶长叹了一口气，道： 其实上天给的选择本来就不多呀，要么在山里当一辈子的囚徒，要么当刺客出生入死，要么看着你被伽蓝杀死，要么我挨几鞭子看能不能活下来。我不愿意当囚徒，不愿意你死，自然只能选择后者了。 他狡猾地笑了笑： 我运气很好，都活下来了。 人生本就是一场豪赌，夏侯炼是一个狂妄的赌徒，每次下注都付出所有，成则存，败则亡。可沈觉没有夏侯炼那样的勇气，他在泥泞的皇宫里待了两年，两年的时光磨光了他所有的锐气，拔除了他所有的傲骨，现在的他卑微如蚁，竭尽全力才获得一丁点的权力，能指使前西四所的一干太监宫女，可他连魏德的衣角都没有见过。他拥有的太少，所以他谨小慎微，步步为营，甚至不惜折弯傲骨，曲意逢迎。 你的运气不会总这么好的。 沈觉低声道： 你娘呢？她不管你吗？ 夏侯炼眼神闪了闪，扯出一抹苦笑道： 我都十四岁了，大丈夫立天地，岂能躲在娘亲怀里当娃娃？ 夏侯佩哪儿都不靠谱，只有杀人靠谱，生了个儿子像没生似的，让夏侯炼野草似的瞎长。那次从西域回来救了夏侯炼，他就没影了。夏侯炼的伤是自己养好的，刺杀也是别人带着去的。说不怨太假，夏侯炼深深吸了几口气，才把眼眶里的失意逼下去。男子汉大丈夫，可不能哭鼻子。沈觉看窗外天黑了，便道： 天晚了，明儿我还有差事，先回屋了。 少爷，我能不能去你屋睡啊？这儿实在太臭了。 夏侯炼拉住沈觉的衣角，苦着脸道： 不行。 少爷，我都这样了， 万一我晚上被熏死了怎么办？或者我要是突然伤口迸裂，流血而死，这可怎么办啊？ 沈珏冷笑道： 我觉得你能活成千年大祸害。 少爷，你行行好吧。 夏侯恋挣扎着爬起来，沈珏无奈道： 行了，别乱动，我来扶你。 沈珏让夏侯恋到他屋子上炕睡好，自己去净房重新洗澡。夏侯恋缩在沈珏的被窝里，鼻尖是沈珏身上特有的味道，好闻得紧。方才那个屋子简直要把他熏晕过去，还要忍受肩膀剧烈的疼痛，简直是灭顶之灾。沈珏的屋子没什么装饰，简简单单的几张桌椅，一张零零丁丁的架子床，单调的不近人情。夏侯恋是个爱热闹的，屋子里总要摆些花花草草，每日瞅着他们鲜艳的颜色，心里也能亮堂几分。沈珏不兴这些，越素净他越喜欢，过得像苦行僧似的，冷冰冰的没有味道。沈珏自己很满意前妻四所，住在这儿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好处就是不必像别的宫院里的太监一样睡大通铺。这里的太监少得可怜，三进三出的宫室，屋子比人还多。他洗好了澡，披着头发走出来，那一头青丝亮得发黑，泼在洁白的亵衣上，像宣纸上的墨汁，细瓷一般的脸庞被衬得更加苍白。夏侯恋往旁边让了让，沈珏钻进被窝睡在他的旁边。夏侯恋看着他，沈珏长长的睫毛轻轻颤了颤，像蝴蝶的翅膀。 想问什么？问吧，你都快在我脸上看出两个洞了。 沈珏低声道。被猜中心中所想，夏侯恋不好意思地往被窝里缩了缩，闷声道： 少爷，你怎么进宫里来了？ 沈珏张了张口，忽而心中一动，眸色暗了几分。既然夏侯恋能易容成四喜，那他何不能就此留在宫里，以四喜的身份活下去？如此，他既能逃离七夜伽蓝，也能陪着自己再也不分离。这念头藤蔓一样滋长，缠住他的心脏，让他乱跳了几分。沈珏沉默了会儿道： 我流落街头，你给我的耳环被当铺的掌柜抢走了，刀也落在了当铺，我身无分文，一个老乞丐收留了我，给我饭吃。那年山东饥荒，我跟着流民进了京，原想讨碗饭吃，却没想到。 夏侯恋问道： 怎么了？ 沈珏继续道： 那老乞丐为了银子把我卖进了宫，或许他原本就存着要把我卖钱的念头吧。 夏侯恋睁大眼道： 什么？ 沈珏默然说着，仿佛在说别人的经历一般。他越是冷漠，夏侯恋越是心疼。这小子常年深居宅院，哪里知道人心险恶，给颗糖便傻乎乎地跟着人家走了，哪里知道别人的阴谋企图。他见那乞丐年老，定以为那人心善没有防备，岂知坏人也会变老，噬心那个老秃驴便是一个活力。夏侯恋叹了口气，不知道说什么好。